你好，我是陈晨，现在在 Reddit 担任 Senior Director of Engineering。刚加入的时候 ，Reddit 只有30多人，如今已经扩张到近300人的规模了。在 Reddit， 我经历了一家公司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也经历了团队大了之后重组的过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团队重组的话题。团队重组基本上是每一个发展壮大的团队都无法避免的选择。团队大了之后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流程混乱、产品规划不明确、团队之间内耗严重等，而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团队重组。我刚到 Reddit 的时候，因为整个公司也就三四十号人，规模比较小，所以当时的技术团队是按照技术领域水平分割的，做 Web 的一个组，做 iOS 的一个组，做安卓的一个组等，这也是创业公司比较常见的团队划分方法。这样的划分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当产品出问题的时候，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负责人负责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其次，产品经理会很郁闷，他至少要跟三个团队打交道，一个简单事情的推进都要开一堆会。最后，多个项目同时进行的时候，工程主管也会变成流程的瓶颈，他需要在无数的项目之间切换，同时要协调好工程师之间的资源，这是一件很深奥的事情。除了这些流程上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团队之间的信任会被破坏。一个好的管理者必须要把团队之间的依赖关系弱化，否则团队一旦过载，一个团队进度就会依赖于另一个团队的进度。比如说后台 API 开发延期，前端工程师的进度就会受到影响，继而产品进度就会受到影响。而产品进度一旦出现问题，没法按时交付，整个技术团队就会受到高层的问责。面对这种情况，技术团队之间就极有可能互相推诿，把责任推给对方，久而久之，团队之间的摩擦变多，信任关系也就越来越差，而这对公司的文化是致命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将团队进行重组，按照业务方向做了垂直分割，如视频、搜索、社交、增长等，每个业务都有自己的团队，从设计、产品到开发人员，各个角色都有，组成一个极其完整的团队。如图中所示，在整个技术组织架构中，中间是各个业务线团队，上面是一个共享的团队，负责整个公司的产品发布，下面是中间层和基础层的东西，这些东西没办法分开，我们就划分出专门的团队来负责它们，包括 API Services、Native Core、Web Core 等。这样重组团队的好处是，首先，项目需求决定人员需求，减少人员浪费，其次，彼此分工明确，团队间的交流损耗降低，最后能消除团队之间的差距，加强凝聚力。但要做好团队重组也并非易事，会面临两个主要的难题，分别是人心和时机。一、人心。人是管理中最困难的环节，不管怎么管，总会出现一些让你措手不及的事情。我还在 Instagram 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难题。当时 Instagram 到了400人的规模，也需要进行团队重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很好的考虑到团队成员的心理因素，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每两个星期就有一个 iOS 工程师辞职。到最后，当年跟我一起打下 iOS 江山的那些老员工在半年时间里全都走光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开心了。举个例子，他之前为 Instagram App 付出极大心血，也全情投入，结果团队重组之后被分到广告组去做广告了，这并不是他感兴趣的领域。而接手他工作的新人，在他看来又没有好好珍惜他之前写的代码，导致代码质量直线下降，可想而知他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必然会不好。工程师做产品的时候，他们追求完美的性格，会让他们为了一个产品而呕心沥血，也会对自己所做的东西感到自豪。而当你重组团队，把他做的事情交给别人，又让他去负责并不感兴趣的工作，他一定是感到不开心的。这时，如果管理层不跟他好好沟通，必然会导致他们失望，直至最后选择离开。所以，团队重组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人心，多多跟团队成员做深度沟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照顾到他们的需求。二、时机。团队重组这件事儿是迟早要做的，只是早做和晚做、早痛和晚痛的区别。晚做会影响员工的快乐程度，造成团队成员流失。就像上面提到的 Instagram 的例子，他到团队400人规模的时候再做团队重组，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而早做的问题在于会降低效率。团队早期的时候，很多代码是共享的，工程师之间的协同是很重要的。这时你把他们拆分到不同的业务小组里，那么他们之间协同的成本就会直线上升。这么做可能降低了产品团队之间的内耗，但却增加了工程师之间的沟通成本，降低了效率。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团队重组的时间点，过早或过晚都不好。我的经验是，在工程师团队达到200人规模左右的时候，开始分割重组是比较合适的，千万不要等到400人规模，这算是我的血泪教训了。这里大家常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比如原来 iOS 团队就是 iOS 团队，大家聚在一起，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也可以一起研究新技术。但重组之后，他们被分散到不同的业务团队里面，少了原来共同成长的氛围，比较孤单，可能话语权也会变弱，心里就会有些抵抗。这时，短期的解决方法是依靠文化。比如我的做法是，每周组织一次亲友会，把原来 iOS 团队的同学都叫回来，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分享最近做了些什么，遇到什么难题，大家可以出谋划策。另外，还可以组织一些技术分享，一起学习进步。总之，要让大家感到，虽然团队散了，但心没有散，大家还是一家人。而这就需要你作为 leader 多花费一些心思和精力了。长期的解决方法是用老人带新人，给每个拆分后的业务团队都配备一个至5年工作经验以上的人，把他培养好之后，再让他去培养带领下面的成员，这样每个团队会有一个领头羊，团队其他成员的成长也会有方向。所以垂直分割对于人员的要求非常高，这也要求你跟公司在招人环节协调好，找到合适的人才加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技术转型过程中的注意点。团队扩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很多技术大牛都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转型做管理，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会面临三个难题。一，凡事亲力亲为，大量参与具体的代码编写工作，最后发现自己更像是一个技术领袖而不是经理。二，按技术直觉做事而忽略了流程，导致团队为了按期交付而大量加班。三，缺乏规划和项目交付的经验，容易对项目产生乐观情绪，最后极有可能导致项目延期或者在 deadline 之前加班赶工。那么该怎么提高管理效率呢？以我培养 engineering manager 的经验来看，首先要熟练使用工具，利用大量的工具，尽量把流程自动化，用工具管人而不是用人管人，这样的管理压力会小很多。其次，要分清主次，把重要的事情先解决掉，而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就可以往后排，然后让团队每人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所有权。如果有人不清楚，你作为管理者就有责任跟他们讲清楚，一遍不行就讲十遍。最后，让工程师驱使部分管理任务，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要把很多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亲力亲为，要学会放权，这样也能更好地培养他们的能力。对很多团队 leader， 尤其是新手 leader 来说，准确预估项目开发时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可变因素太多了。跟大家分享一个 30% 法则，即一个新项目启动的时候，你可以先让团队中有经验的老员工预估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将他预估的时间除以 30%， 也就是 0.3， 得到的时长就是项目完成开发大概需要的时间。比如他预估需要4个星期，除以 0.3 后大概是13个星期，也就是这个项目我大概需要一个季度的时间才能做完。在我的实践中，这个方法预估出的时间是非常准的。一般新手管理者的系数都在 30% 左右，真正有经验的管理者能达到 70%， 但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超过 70% 的人，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项目开发中的不确定性太多了。如果感兴趣，不妨尝试一下。结语，团队重组基本上是每一个发展壮大的团队都无法避免的选择，将团队从原本的按技术方向水平划分重组为按业务方向垂直划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在重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握好人心和时机，否则极有可能会事倍功半。作者简介：陈晨 Reddit Senior Director of Engineering， Instagram 最早的华人工程师，经历了 Instagram 从5000万注册用户规模到4亿月活用户的巨大转变， 2015年年底加入 Reddit， 用九十天时间从零到一推出了 Reddit 官方移动应用，建立了移动团队，重构了公司的技术和业务。